锵锵三人行，上海迪士尼啊，616开业。哎，据说这个是迪士尼的这个执行长叫什么艾格呀，说他是什么，反正是保住晚节之作，就是说他，这好像是这个什么副总理汪洋，都到场 是 讲话 是 啊。哎，曹老师，你对此有何感想？ 啊，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迪士尼。 对，你研究艺术的。 对，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来说，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是反迪士尼的，认为它是虚假的，它是虚构的。迪士尼文化是一种反文化的商业文化，反真正文化的商业文化。但是直到我孩子11岁的时候，跟别人讨论一件事情，我听到了，在客厅，我在书房听到了。别人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我在12岁以前能去迪士尼去。为什么12岁呢？过了12岁，我可能就不好，觉得不好玩了，我长大了。于是带他们去了一次。我不能说我是迪士尼的拥护者，但是呢，我改变看法了。 为什么改变了？ 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想象的王国。你在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时候，你想象你按一下这个椅子，这椅子可能就变成了飞船，肯定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想象。而迪士尼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实现了你的想象，你会觉得有些失望，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期待最后发现它不是那么让你失望。 哦，这话题有的聊了。 我觉得曹老师是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之间摇摆 啊， 就是当他不跟那个不看那个的时候，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冷峻的在批判这个文化现象。当还原成母亲的角色，带着孩子去玩的时候，就歘一下就成了一个浪漫的艺术家，这个观点还真变了。 所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中国首富王老板， 对啊， 王健林听说了吗？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其实啊，我跟这个王老板我们在台上有过一面之缘，我感觉他是个挺和气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啊，在中国可能任何表态也都是一种 广告 商业。就是说他就是说啊，这个王老板的战略就是说，这个迪士尼他认为这个好虎斗不过群狼。 对对对，他不能示弱，因为他花了比迪士尼更多的钱在做主题公园，他们是直接竞争对手。而 不是，你不能说他就是，他还说呢，他说迪士尼啊，55亿美元，上海这个迪士尼，他说我觉得我们都对他为什么如此昂贵，我们闹不清。我估计只要有万达在，是吧？15到20年他不能盈利，那意思，哎，到底是好，但他靠的就是说啊，他不单个当然不能比。但是他说他在5年之内啊，还是几年之内要建10几个。 对对对对， 这就是他说的好虎斗不过群狼。 他擅长搞这个，就是他以前也搞过跟人打赌嘛，一赌1亿的啊，就是我如果达不到某个营业数字，我输你1亿啊。就是而且这个财经圈和媒体和普通老百姓特别认这个。这个包括董明珠跟谁跟那个雷军打赌1亿10个亿的，大家喜欢看富豪斗嘴。 嗯， 那王健林自己手里边有这么大的项目，他其实为了自己壮士气也好，他为了炒作自己的项目也好，他都要说出一些狠话来。他说我就赌你5年之内不盈利，他不能实事求是说他还是很能赚钱的，这是不可能的。 哦， 如果我自己在做着买卖，我对我的隔壁的邻居，我肯定也热嘲冷讽啊，就是赌人家弄不成事儿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老板嘛。 但是你看咱们关心的问题，因为挣的钱也不归咱们，咱们是花钱的。 对对对， 我就发现呢，今天的中国好像就是这些大老板们，你看讲的都是利，是吧？ 对。 就是多少创造利润投入于产出。哎，我就不禁得有时候想起孔子，当然是不是孔子，想孟子倒是到那个齐国去嘛。哎，那个这齐王就跟他说，哎，老师你来了，你有什么好主意能够对我们齐国有利？我就一直记得孟子一句话，说大王何必约利呀，真够能装的，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我对迪士尼有确实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盈利不盈利跟我是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呢， 我觉得国内目前的这种主题旅游公园，你还没法跟人家比。 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咱们王首富，我也看了他南昌那个主题公园。 哎，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啊，有照片啊。 对对，首先是曹老师找来一照片，就是说，曹老师，哎，不是， 这 不是， 这个是我找来的。 这个是你找的吧？ 对，我就找的这个。啊，是我找的还是？ 哪说南昌 是卖碗的吗？ 说南昌陶瓷不是瓷都。中国特色嘛，中国主题。 不，他这个概念啊，如果是王老板想出来的青花瓷，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很强，但是后续没打造出青花瓷应该有的主题公园的概念。首先你要有主题，然后主题是什么意思呢？其他的东西都得跟得上。迪士尼它叫迪士尼乐园，它其他的 咱们再看看迪士尼。 对，什么七个小公主啊，白雪公主啊， Mary Poppins 啊，它所有的东西它都跟得上。你这个没跟上，你这主题就没掐好，就像写文章你没扣题。 对， 所以这个想象力你就跟不上。所以王老板应该他的团队要放开想象力，这是第一，而且要打造系列。这个大碗扣在那，就一下子想象力就完了， 特别像澡盆儿。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东西，我看了看这个迪士尼的那个施工的这个介绍，说55亿美元呢，你这东西，它60年，建了5个迪士尼。的确不像咱们新中国的这速度，能给你同时群狼十几个。我听说啊，有可能，我不知道具体的，就是说，为什么55亿美元啊？那个迪士尼里边有个湖，他们要求这个湖水是能喝的，因为可能小孩没准看见这湖趴下去喝一口，他要求能达到饮用的标准。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说是迪士尼就是光做这个模型，比如几十米高的城堡啊，他要先做出1/10大的模型，光他们做的花几个亿做的这个模型啊，都够建一主题公园玩的。 我觉得 这个建 设，它是作品，它是一种想象力之后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为了挣钱，它不是一个项目，它不是群狼，我就要做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看，你到动物园一大堆狼，只有一只虎，虎前面排很多的队，我还是要看这只虎。 哎。 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谁出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让他把这个50亿美元全是迪士尼出的，他就赔死了，他就不干。我不知道上海迪士尼是比如说上海出多少，他们出多少，但是看香港迪士尼的资料，香港政府出90%。 是吗？ 对，就是你看那个新闻里边说，为什么香港迪士尼一直在亏钱的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出了很多钱，包括银行贷款，但是呢，迪士尼是只分门票的一半给香港，另外的就是包括餐饮住宿，那其实是大头的盈利，全是迪士尼的，而且里边所有用的这个小动物、小玩偶形象、品牌特许许可证的，每年要收费，要收10亿以上的费用，就迪士尼一直在赚钱，香港那边一直在赔钱，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50个工具箱的那个巨额花费，我觉得这个他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会把它给转嫁到别人身上，而他用他的知识产权的这种和版权的力量来直接就赚钱了。 他好像这次上海的迪士尼啊，就比如说一个好像是这个属于管理这一块，一个是属于投资建设这一块，投资建设这一块他占到迪士尼占到将近一半，但是管理的那一块呢，它占到多一半，就是说人们就说这个结构就是保证，就是上海的迪士尼啊，一定它拥有这个主动权，就是它有话事权，就是。但是我是说啊，曹老师，你说为什么这个迪士尼它就能够全世界呢？ 因为 它就能够普世呢？ 因为你要知道迪士尼是谁。Walt Disney， 他是最早在20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迪士尼的，就做了一个 studio， 就是拍电影的。然后他从那时候开始就进入了，就到好了，就是在洛杉矶就二十年代就开始是电影啊、演艺啊，最后动画呀，所有新的他都做。他实际是一个电影 想就是儿童类题材的、纯娱乐题材的商业商品电影的大。 你说对了，你哎。 而且我们这一代一代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迪士尼乐园建立，到整整他的电影从来没有断过，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迪士尼的电影养大的，你心里就有一个迪士尼这么一个概念，你一定要去看。 哎呦，我听了您说的，我觉得我还是想对了，就是我看了半天啊，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触，电影是美国的， 是 对， 美国是电影大国，这个是我们理解目前国内搞的这些个主题公园啊和迪士尼啊之间，我理解啊一个重要的不同，它呀是从那个电影那儿来的， 对， 它是用做电影道具的这种感觉， 对， 去做这个迪士尼的故事，所以他们讲你在国内你讲这个玩乐有感官刺激，但是没有情感交融，说迪士尼的特长在于什么？他会讲故事。 对， 狮子王啊， 而且穿上迪斯那个电影里的衣服， 没错。所以你就说，到底是好虎斗不过群狼呢，还是人家不是猛龙不过江呢？ 对， 这玩意儿还得看长远。 这个、对，这个 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说这刚才就是通过你说的哈，就是从电影往主题公园这边来，实际上就让我联想到了王老板做这个他的主题公园的一个大短缺、短板。这也是为什么他去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的原因，有可能比如说内容为王，就是不管你这个园造的有多炫，你里边有小孩的梦想，有人物，有故事才行。那这个内容老板是没有的，那迪士尼是有的，所以他可能他要不惜代价去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去造梦，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你如果出产了好的内容或者好的电影来填充了他的主题公园，他才有可能跟迪士尼叫板。 所以这回是刚跟迪士尼叫完板，马上就发现他那个万达城说有这个说盗用迪士尼品牌，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对， 反正至少是发生这个争议吧，啊， 因为只要你有针对小孩的活动，你无意中很有可能就侵权了。就是迪士尼他就是这么无处不在。 但是我倒想给王首富提一个建议，批评性的建议，为什么不关注咱们自己的呢？1965年大闹天宫，那出了动画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它是跟世界平齐肩的，它的技术，它的动画艺术是齐肩的。你打造一个别叫青花瓷，叫大闹天宫，中国人的想象，读过《西游记》的，知道孙悟空的，连印度人孙悟空根本这个猴王就是印度的原型，都可以融进来。你怎么不打造这么一个东西？ 哎，您说这个，他这上海迪士尼倒打造了， 对， 上海迪士尼现在这《狮子王》里出来孙悟空了，而且就说是你他这个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啊，所以说您是研究艺术史的，我还就说发现这问题很有意思，你注意没有？为什么美国的东西是普世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好莱坞电影，它就是不分文化、不分种族。美国品牌有它特有的一种美国文化特色，你觉得是不是？ 美国的这个销售技巧，它是超人的。比如说美孚石油刚进中国的时候，上海挨家挨户送你油灯，送你油。给你用完了之后，你发现比你豆油灯不知好多少倍，你有灯了，你不由自主的就得去买它的油，这个销售模式好啊。美孚石油就一下子就在上海打开了。再一个，梁实秋曾经说过，他在火车上有一个人给他面前放一个纸，是一张纸，放5粒花生米，烤花生米，他觉得很奇怪，半醒半睁的眼拿了1粒尝尝，好吃，吃完5粒觉得很饿，于是就买了一包。这是营销模式。实际上可口可乐也是送，引诱的你来喝，你喝上了他就开始卖了。很多都是用这种美国的营销手段，你跟欧洲比，跟中国比，中国没有，以前根本就没有营销这个概念， 对， 也是最近。 但是您看，您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您作为是这个研究艺术的哈，本来对迪士尼是不大感冒的。可是我再请教您一个当代艺术的问题，就是说， 以前美国在艺术史上就没有什么名字，但是他在当代艺术里，美国是有一个，就比如说像安迪沃霍这种， 嗯， 他们叫一叫什么呢？泡泡是不是？ 对， 波普， 波普， 波普。你看这个波普，他就是从美国这儿发扬光大吧？ 是，你的问题呢？ 对，我的问题，我就是想起这个安迪沃霍说的，他曾经，我记得他在他的传记里讲过啊，他说，我觉得美国是最民主的。我这里边讲到美国的一种精神和土壤，他说你看，不管是总统还是平民，他们喝的可口可乐都是一个味道，都是一样的。他说这一点我感到特别喜欢，就是说麦当劳都是一样的，贵族和平民。你看，你比如说法国贵族，他的艺术他是有等级的，对吗？你看他这个大众现代艺术，美国的这种概念，他是说都是一样的，一个价钱，都很便宜，哎，就流行的、大众的、一样的，而且是不差的。我要说，就比如说，我很爱喝可乐啊，曾经，现在不喝了。而且麦当劳，我也承认是好吃的呀。他的问题还是，你知道，中国现在也讲是大众的，但是你就把大众的当成是烂的，当成是差的。可是我感到的美国的这个大众的吧，它不差的。你明白我的问题了？ 奥巴马也吃薯条，对吧？ 你这个问题其实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美国怎么能够变成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一个大国？本来它没有文化的， 对， 其实是和波洛克、那个格林伯格和古根海姆三家联手打造的一个美国形象。 他 的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他就是要叫板法国，把艺术中心夺到美国。到了80年代，美国和法国隔岸，隔着太平洋。斗了很久。法国人说，现代艺术的节点应该是二战开始。美国说不是，达达以后。如果是二战开始，现代艺术结尾，美国在现代艺术运动里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嗯， 如果放到达达那个时候，由于美孚石油、古根海姆、格林伯格、波洛克这些人已经打造出一个美国式的当现代艺术，放到1955年、1965年这个时段，美国我们就有了两个现代艺术中心，巴黎和纽约，他已经夺过来了话语权。这个你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就纯美术史了。第二个问题，你说到美国的平等，安迪沃霍说这句话，事实上我觉得还是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管理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在门头沟。你在二环以内，就咱们这儿去肯德基也罢，麦当劳也罢，你去买一个咖啡，和跟美国买的咖啡差不太多。 是。 当我在北京找不到咖啡的时候，半夜自己带的喝完了，我就跑到肯德基，人家还会送。你基本上觉得能够不是很好，但是还是能够满足你的味觉的需要。这个是一种标准的保持， 标准化， 它能保持，为什么呢？这些公司它都聘请专门的质量保证员，全世界的飞，它拿着标准的口味。 哎， 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你说这个安迪沃霍，我觉得他因为他是一个商业社会的一个伴生物，我自己理解哈，因为很外行的理解，就是现代艺术跟商业社会是捆绑在一块儿的。以前的比如说古代的油画可能会跟宫廷艺术跟贵族艺术是捆在一块的， 对， 那你这个像梵高他们可能又跟思想解放又捆在一块，那安迪沃霍呢，他就发自内心的认为商业社会确实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土壤，因为他是一个商人治国的国家。我觉得你像美国，他就其实就是做买卖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做买卖的就要有统一的尺度、统一的规则、统一的钞票，你给我钱我就能给你货物，这是一种平等，就是商业社会是人类社会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的原因。我觉得在这儿，你不管你给我多少钱我就能给你多少东西，而不是你多大身份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可能现代艺术家是比较认同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概念， 就是好像就是当然我这个不太懂得很浅，比如说有一种美学叫包豪斯，就是这种工业设计，好像他们的这些艺术家的理想就是，不像过去贵族最好的东西汝窑只有皇帝能够拥有，对吧？ 对。 但是他这现在的工业设计就是说，我要让老百姓， 对， 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用到最好的， 你比如说像宜家的这种设计，哎，不差的，但是又不贵。 他提出这功能就是美， 哎， 功能就是美， 啊、 好用。 所以你讲这个管理啊，很到位。就比如说，我就看他们这个迪士尼这个施工啊，你都想不到，就是说，哎，他的那个苗木包的那个土球。它不能包草绳子，不能用那个塑料网污染环境的，包括它那个苗木栽在这个迪士尼里边啊，它旁边有人盯着，就说它这个盯着，这个位置误差一厘米，一cm 的误差，你说它就是这样去复制它的这个迪士尼之梦啊？ 这可能就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认同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有梦想的麦当劳。因为麦当劳的全世界的每个麦当劳味儿是一样的， 对， 那它的规则全世界的迪士尼的设计都是一样的，而不是我这个工匠我创造出一个怪怪的那个东西，不是，你必须是按照我的图纸设计好的。我在美国玩和在中国玩可能这些基本的城堡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它可能它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一个工业之美，我觉得 还是一个法治社会。你到加拿大还有一些其他城市，你去看马路边上这个人行道，不是有个马路牙子吗？马路牙子上面都打上年代，1942年，比如说温哥华，那马路牙子上1942年、1938年那一年修的马路牙，它打上那一年的印记。今年重修，它打上2016年。这个它是。没有办法，市政府那儿都是登记清清楚楚，这个马路牙是谁修的，哪些人经手，什么一切都记录清清楚楚，如果没到时间坏了怎么坏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觉得哪怕是迪士尼这样的文化其实也是需要养成的，就是说，哎，没那么简单，不是说咱们一搭个园子就能造起来，真的。你比如说他就说这说那个加勒比海那个船，那个海盗船，我过去都没想到，原来他迪士尼就要求啊，就是说这是1730年的加勒比海的这个海盗船，这个船的表面呢，这个要做成这个船，你就让他的工程师去要做出来，船在水里泡了十年，在海里泡了十年应该是什么样，甚至于我看 那得让我们河南人去造啊，仿古嘛， 仿古，对对对。甚至于就是说，他们还说这个王健林可能没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贵呢？迪士尼有一个部门叫做幻想工程部， 1995年建的， 是吧？ 对， 养着100多个幻想工程师，这些人就是负责，就是包括各个文化、各个宗教，比如就想象的一种东西。哎，比如说我在某个海边见到一种石头的颜色，或者是风化了的美国大峡谷的一个岩石，一个什么的，哎，要做出这个效果来，哎，真不是随便胡来的， 不是，对， 是吧？你说这个东西， 这种想象力是他，其实他培养的就是想象力，他的卖点就是想象力，而且这个想象力从小孩从小他都会有，他抓住了这一点。我觉得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儿童时期每一个人都有这些想象力，这些想象力通过文学作品，通过电影，通过种种艺术手段加以培养或者是扼杀。可是他呢，迪士尼呢，用他的手段，用电影在背后支撑着，做出了一个想象的。 对，你包括说电影，你有没有想过，过去我们也聊过，好莱坞电影为什么就能打遍全世界，就是说他肯定，我觉得他们肯定琢磨出来一种普遍人性，就甭管你是什么地域的，这个基本在这个底线上都能接受的。 好莱坞啊 啊！不，前两年我没上班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发誓要当编剧嘛，就像我发誓减肥一样，就买了一摞，就是美国好莱坞大师们的这个如何写剧本的。他实际上他就给他解构的非常的清楚规范，说第一幕是什么，第二幕是什么，然后到哪儿该。发展了到哪儿该堕入一个黑暗期，最后的总爆发应该是什么，然后一个电影一个你拆开的一帧一帧的给你来分析。那他每一本书其实都在这样讲这个套路，就说但是呢只有好莱坞做的是最好的，但他已经把招式告诉你了，就这些，就是这一幕就是起承转合啊，再加上一些这个宗教元素和人性挣扎，在大胜利，尤其是迪士尼的动画，他就分析的在最后的总胜利之前让你一下跌入深渊一下挣扎一下再把你给捞出来， 哎，他实际上已经清晰地告诉了你招式，然后就这样，尽管如此，人还是学不会他的这个办法，这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招式他已经教给我们了，他的内核我们还是学不会，比 但 如说。 是不是李安不是最近说了吗？他说我在美国拍电影像总统，在中国拍电影像皇帝，你明白他说这意思吗？当总统就是各个部门都很专业，都是这些招式都是掌握在非常专业的人手里， 对， 但是他在中国外边他其实像皇帝，就是底下没一个比得上导演的， 全听话的， 全 听 听 话的， 话，他这也有他的道理。 是，他经常会说有一种宗教元素，我其实不太理解他的 实 宗教 际 元 上这 素。 个好莱坞，我教过一些电影课，这个好莱坞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在知识分子阶层，在大学里面是很不受欢迎的， 对，倍儿俗， 因为第一是俗，第二它有套路，就像你说。